途所记的藏，是否就能找得到？ 是否找得到？ 爱美丽的轮廓，远处照射。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只见霓虹灯闪烁，哦，黑夜了白昼，春夏又秋冬，一天复一天，一周又一周，都经过 在人群中忘了擦肩而过，在晨曦又呼吸里沉默游走， 穿梭渴望依旧的温站的出口，你等着我。 牵着我

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

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

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才懂得你珍贵，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Safrina Safrina，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Safrina Safrina，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吻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吻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这个遗憾。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听歌的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蔚蓝的天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也许陪伴过我们青春的这些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许只是平平淡淡的普通歌词，但是曾经却唱入过我们的内心。倘若当初的离别让我们不舍、伤心、落泪，而如今时过境迁，再回首往事，听一首曾经的歌，当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怀念起那段时光，想起从前记忆里的那个人，心里的伤感已经不在。一首歌，一段岁月，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再一次聆听起昔日的熟悉旋律时，是否还能够让你感动如初呢？